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24章丽塔斯基特的独家新闻第76集。 海格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两只大茶杯，他的模样十分狼狈，脸上斑斑点点，眼睛又红又肿，在头发的问题上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不再想办法把头发弄整洁了，现在他们变成了一堆缠在一起的电线。 你好，海格。 哈利说。海格抬起头来。 哦。 他用非常沙哑的声音说。 再喝点茶吧。 邓布利多说。在哈利、罗恩和赫敏身后关上房门，掏出魔杖，轻轻摆弄着。空中立刻出现了一只旋转的茶盘和一盘蛋糕。邓布利多用魔法使茶盘落在桌上，大家都坐了下来。静默了片刻，邓布利多说道： 海格，你有没有听见格兰奇小姐喊的那些话？ 赫敏的脸微微有些红，邓布利多朝他笑了笑，继续说道： 从他们刚才想破门而入的架势看，赫敏、哈利和罗恩似乎还愿意交你这个朋友。 我们当然还愿意同你交朋友。 哈利望着海格说。 你难道认为斯基特那头母牛？对不起教授。 他赶紧说道，转眼望着邓布利多。 哦，我一时耳聋，没听见你在说什么，哈利。 邓布利多说。他玩弄着两个大拇指，眼睛瞪着天花板。 嗯，好吧。 哈利局促不安地说。 我的意思是，海哥，你怎么以为我们会在乎那个女人写的东西呢？ 两颗滚圆的泪珠从海格甲虫般黑亮的眼睛里流出来，慢慢渗进了他纠结的胡子里。 海格，这恰好证明了我刚才的话。 邓布利多说，仍然专心地打量着天花板。 我给你看了无数个家长写来的信，他们自己当年在这里上过学，对你印象很深。他们十分坚决地对我说，如果我把你开除，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并不是每个人， 海格沙哑地说， 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我留下。 说实在的，海格，你如果想等到全世界人的支持，恐怕就要在这个小屋里待很长时间了。 邓布利多说，目光从半月形镜片后面严厉地射过来。 自从我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以来，每星期至少有一只猫头鹰送信来，对我管理学校的方式提出批评。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拒绝跟任何人说话？ 可是你不是混血同巨人呐。 海格声音嘶哑地说。 海格，你看看我有什么样的亲戚吧。 哈利生气地说。 看看德斯里一家。 绝妙的观点， 邓布利多教授说。 我的亲弟弟阿布福斯因为对一只山羊滥施魔法而被起诉，这件事在报纸上登得铺天盖地，可是阿布福斯躲起来没有呢？没有，根本没有。他把头抬得高高的，照样我行我素。当然了，我不能肯定他认识字，所以他也许并不是胆子大。 回来教课吧，海格。 赫敏轻声说。 求求你回来吧。我们真的很想念你。 海格深吸了一口气，又有许多眼泪顺着他的面颊滚落下来，渗进乱蓬蓬的胡子里。邓布利多站了起来。 我不接受你的辞职报告，海格。我希望你下星期一就回来上课。 他说。 你8:30到礼堂和我一起吃早饭，不许找理由推脱。祝你们大家下午好。 邓布利多向门口走去， 只停下来弯腰挠了挠牙牙的耳朵，就离开了小屋。当房门在他身后关上后，海格便把脸埋在垃圾箱盖一般大的手掌里，伤心地哭泣起来。赫敏不停地拍着他的胳膊，最后海格终于抬起了头，两只眼睛通红，他说： 真是了不起的人呐、德布利多，了不起的人。 是啊，他很了不起， 罗恩说。 我可以吃一块蛋糕吗，海哥？ 尽管吃吧。 海哥说着，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当然，他说的对，你们说的都对。我太傻了。我这么做，我的老爸爸一定会为我感到脸红。 眼泪又流出来了，他用力把他们擦去，又说道： 我还没有给你们看过我老爸爸的照片呢，是不是？在这里。 海格站起来走到衣柜前，拉开一个抽屉，取出一张照片，上面有一个小矮个的巫师，眼睛和海格的一样，也是乌溜溜的，眯成一道缝。他坐在海格的肩膀上，笑得很欢。参照旁边的一棵苹果树看，海格足有七八英尺高，但他的脸年轻、饱满、光滑，没有胡子，看上去最多11岁。 这是我去霍格沃茨后不久照的， 海格声音嘶哑地说。 爸爸高兴坏了，他还以为我成不了一名巫师呢。你们知道，因为我妈妈……不提也罢。当然，我在魔法方面一直不大开窍，但爸爸至少没有看见我被开除。他死了，明白吗？就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爸爸死后，是邓布利多一直护着我，给我找了份猎场看守的工作。他很信任别人，总是给人第二次机会。这正是他和其他校长不同的地方，明白吗？一个人只要有天分，邓布利多就会接受他到霍格沃茨来。他知道，一个人即使出身不好，也是会有出息的。这种做法很值得尊敬，但有些人不理解这一点，有些人总是因为你的出身而歧视你，有些人甚至假装说自己是骨架子大，而不敢大胆地说真话。我就是我，没什么可羞愧的。永远别感到羞愧，我的老爸爸过去常说，有人会因为这个而歧视你，但他们不值得你烦恼。他是对的，我太傻了，我再也不会为那女人而烦恼了，我向你们保证。大骨架子，我要让他尝尝我的大骨架子。 哈利、罗恩和赫敏不安地互相望了望。哈利宁愿领50条炸尾螺去散步，也不愿向海格承认他偷听了他和马克西姆女士的对话。但海格还在说个不停，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你知道吗，哈利？ 他说，从他父亲的照片上抬起头，眼睛非常明亮。 我第一次见到你时，你使我想到了我自己。你父母双亡，担心自己在霍格沃茨不适应，记得吗？你不相信自己真的有能力。可是现在再看看你，哈利，学校的勇士。 他朝哈利望了片刻，然后非常严肃地说： 你知道我希望什么，是不是，哈利？我希望你赢，真的希望。这会使他们都看到，并不是只有纯血统巫师才能做到，用不着为自己的出身而羞愧。这会使他们都看到，邓布利多的观点才是正确的。一个人 只要有魔法才能，就应该允许他入校。你那只金蛋钻研的怎么样了，哈利？ 很好， 哈利说。 真的很好。 海格愁苦的脸上绽开了湿漉漉的灿烂笑容。 真是我的好孩子。让他们看看，哈利，让他们看看，把他们都打败。 对海格撒谎和对别人撒谎的感觉不一样。那天傍晚，哈利和罗恩·赫敏一起返回城堡时，他眼前一直浮现着海格幻想哈利赢得争霸赛冠军时那胡子拉碴的脸上的喜悦表情，这形象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那天晚上，那只琢磨不透的金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沉重地压在哈利心头。上床睡觉时，他终于决定应该放下自己的傲气，考虑一下塞德里克的提示是否管用。